9581。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国贸桥到高碑店桥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王一浩演唱的《一号情人》。王一浩呢，就是 MIC 男团的队长，以前他叫王浩，是来自大连的一位阳光大男孩，改名之后重新出发，不同于 MIC 的耍帅和耍酷。这样一首《一号情人》带有心酸的情歌，邀请到陶喆的御用班底参与制作，由娃娃作词，李方瑞作曲，制作人朱静然。 全中国强力首播。 的依赖，那是爱的从前，猜不到未来。新的方向没变，穿越在车阵人海。到那天，到哪里，把回忆打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爱若有丝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依靠，情人永远在。黑夜有白天等待，拿着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爱，那是一种熟悉，没有人替代我们最初坚固的爱。新的方向穿越在车阵人海，到哪天到哪里，到回忆到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丝路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一号情人永远在。哦哦，黑夜有白天

怎么锻炼，醒着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一点，沉默发太过明显，哦，空气到底学会收敛，都没了大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只是妥协，分手背的孤寂纪念给我一层盖的灯无需可怜，蹦蹦蹦蹦的心酸，但你坏的前奏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全不让我分担一环，我是死因为疲倦不能感到不安，对不起也不理常规，不是不敢承担，心中的想象走得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看待一张两张，舍不得进退让，受不了我分的一半， 这是歌坛技术流胡彦斌最新单曲《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对新潮风格向来敏锐的胡彦斌在这首歌当中加入到了 Future Bass 以及 R&B 的元素。其实除了技术过硬，胡彦斌也非常会把握机会，从2013年全能星战开始他上了不少大流量的歌唱节目，而最近他又和张杰、罗志祥、 Ella 成为女团成长节目创造101的导师，流量背后呢是强大的歌迷群体，他们成为人气的根基。而出道十多年一路逆袭的张杰8月11号将会在北京鸟巢开唱，是不是流量担当，这也许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演唱会，稍后还将听到 Ella 的榜上歌《忠于爱情》。 有点光透进了这人海，点了将要喧闹的舞台，我的歌从这一边过来，精彩精彩，血泪烟花给我们期待，动人节拍换你的喝彩，你的爱就是为我而来，现代高音让气氛沸腾，和声交给你平衡，你的欢呼带我往前走，我用歌声牵你的手，每个节拍让我太沉重，高音让气氛沸腾，歌声交给你平衡。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由方旭执导并主演的全男班话剧《老舍赶集》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公演。话剧《老舍赶集》是方旭首次将老舍的短篇小说改编并搬上戏剧舞台。方旭介绍，话剧取名《赶集》是因为该剧改编了老舍先生6则短篇，《赶集》恰巧是老舍先生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索性将《赶集》定为了该剧的名字。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首部大剧场新戏《儿童剧月亮草》建组，7月7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这次《月亮草》汇集了中国儿艺10位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优秀青年演员栾希是剧中唯一的女演员，井冈山、邓小光、马云峰、翁阳、富强、马子豪、宋祖权、张扬也都加盟该剧演员团队。最后再来看心灵戏剧《遇见小时空》，6月到9月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重庆、南京、深圳等各地演出。张德芬作为畅销书作家，《遇见未知的自己》系列作品引领了千万读者回归内心，走上了自我成长之路。《遇见小时空》讲述的是神秘的芬姐带着一个秘密开了一家民宿食堂小时空，张德芬会亲自演绎芬姐这个角色，以演员的身份与观众见面。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流量 idol， 短短几年选秀出道的华晨宇，从选手到导师，活跃在各类歌唱比赛当中，他的实力和专业素养也得到业内认可，极富个性的风格，连莫文蔚都向他邀歌。本周的新歌一号便是华晨宇为莫文蔚创作的《半生缘》，接下来我为你选听的这首歌应该是他最偏流行的一首，他和杨宗纬合唱的《国王与乞丐》。 怎么了？怎么了？一份爱失去了光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以为爱坚固像石头，谁知一秒钟就碎落。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抱紧你的我，比国王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比乞丐落魄，痛多么深刻。笑着，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越执迷越折磨，回忆还在煽风点火，明知往前就会坠落，抱着黑暗重返寂寞，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抱紧你的我，比国王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已经该落魄，痛多么深刻。 今年空投中国榜冠军宋茜的《屋顶着火》， 我们发现从国外以团体出道的歌手回国发展都比较受欢迎，这当中就包括宋茜、鹿晗、吴亦凡、黄子韬、张艺兴、王嘉尔等等。这当中的原因呢，一是因为经过几年严苛的练习生的培训，唱跳实力俱佳；第二个是海外出道的时候呢，已经受到关注，有他们的人气基础，再加上好的包装，谦虚又努力，自然会成为流量担当。 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有我的一生。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旧绕，就算鲜血洒满了怀。闪耀

take it all up. Let me block the pain for you. Witness every moment,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 pain for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make you smile, overcoming all the fear. Let me be the wiping all your tears for you.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 a celebration, man.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o the end. Giving all the promise, I gon' make it all for you. Write and write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now it's in my por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time contract, I'm beside of you. Let the ranger hit my face, 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feel the dark 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I've been caused, they call it the lucky race.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I won't keep. Lonely oceans too wild, too deep. Baby, you 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分别是王嘉尔 Dawn of Us， 音乐影视综艺全面开花的王嘉尔和袁娅维共同带来这样一首 Lucky Rain， 也是本周的新歌二号。虽然二人都是靠电视节目获得可观流量，但是回归到个人音乐，就算大家说他们风格太小众，他们也还是坚持自己的喜好。当然了，流量和销量一样并不是万能的，对歌手来说，好的作品永远是他们立足歌坛的关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靠实力说话的宋秉阳第二张创作专辑《宇宙唯一的你》 Do It Like This 当中这样一首没脾气，他的榜上歌 Do It Like This 本周排在第22位。下个小时我们就来听近期榜单上歌曲当中的哲学面，我们稍后见。 没脾气，我没脾气，没脾气 baby， 你说什么都没问题，你想要我说几次 baby， 想没关系，说给你听baby， 我没脾气，从没有脾气，谁叫你如此的可爱，看电影逛街走到站不起来，传说这就叫做恋爱，我没有脾气，是你的超能力会让我发呆，见到你就愉快，我没的脾气，脑海餐厅风景说还不错，没关系，陪你吃过再去工作，但是确实每天都是工作工作，不知不觉有点冷漠，哎，直到你莞尔一笑全部冰解一破，我没有脾气，是你的超能力会让我发呆，见到你就愉快，我没的脾气，脑海里全部都是你，你让的世界都是

爱，那是一种伤心，没有人记载我们最初坚固的爱。 心的方向没变，穿越在车阵尘海，到哪天到哪里到回忆到伤怀，一世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似无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一号情人，永远在乎我黑夜有白天等待， 全中国强力首播王一浩的一号情人，这是著名填词人娃娃在接到 demo 之后特意和王一浩见面聊天为他铃声打造的歌词。另外这样一首歌也邀请到了制作人朱静然、混音工程师 Craig Burbage 等等幕后高手，这些都是陶喆的合作阵容共同来打造。有很多歌曲是为了记录思考感怀，听过之后会忍不住琢磨一下当中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上榜第四名，薛之谦，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有人的方式世界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存藏不了，但不绝口，欢迎抗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真心恐吓， 自首。 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爱不释手，晶莹剔透盼以后才能高枕无忧。请遮住我第几伤口，摩天大楼的道口，羡慕谁的自由，霓虹过后我自首，换与这身皮肉，在海市蜃楼喋喋不休。自破旧一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请回答我的摩天大楼。 薛之谦摩天大楼，这四个字本身就有着后科幻的气质，高耸入云，一览群雄，却是孤独寂寞。引申到歌曲当中，代表着心中的一种欲望，从无到有，从膨胀到幻灭的过程。从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可以延伸出一整首歌的灵感，而放大到人生的全部，也会浓缩出一首歌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21位李晓东，我心常自在。到达了人到中年的阶段，才会有这样一种豁达的人生感怀。我心常自在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态度。 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 颠倒梦想。孤孤月台上把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无人记忆，魂魄犹在，我等 是人非世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庭余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成龙物是人非，能够在进榜四周时间里完成三连冠的好成绩，不仅是他的影响力，更是歌曲本身带来的感动。不论是去年的电影《英伦对决》、《解忧杂货店》，还是这样一首《物是人非》，成龙坦然接受了变老这件事。尽管大哥还没有到达老大爷的程度，但他愿意将人生这一阶段的感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而这首歌当中，物是人非并不是常理的事过境迁，更是时光老去的自然法则。 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庭余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一二三四五，玛莎拉蒂阿尔罗密欧惊喜特惠，只在和谐集团上市五周年特惠尊享会，亦庄真和街北京豪骏行5639-6888。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女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本周四到周天别跟家猫着了，

争的货币总着急生活抢。 金歌七号八三幺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 新歌八号魏如萱 Jay Sean Friday 超展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眼眸的暗示换岁月的平凡，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幸福你留下的每一寸余欢，把孤单当成习惯。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分享的歌曲都是来自歌手和音乐人，他们通过生活当中的事情思考之后的结果。如果说改变我们生活最多的是什么，那恐怕要数网络了。它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取知识资讯的方式，更改变了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之前在榜单上取得过冠军好成绩，周笔畅的《风》就表明了网络世界当中一件事会被无限制的疯传，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不论是不是如你所愿。 看过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迷途他的皱纹，觉得痛到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传，你陪我穿，谁跟谁永远在疯传，你陪我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传，你陪我穿， 谁跟谁永远 失去远去的价值。你我几年不成钻石，强弱就惜不知，不够奢侈。 科技发展到今天，手机成为我们每个人和网络相连的终端，把每个人变成网络的一部分，密不可分。就像蔡健雅这样一首《失语者》一样，人和人的沟通越来越通过手机来完成，拇指快速纷飞，让我们变成了失语者。接下来这首歌是李荣浩的《老伴》，这样一个普通的歌名却有着极强的概括性，包含了时间、人生、爱情、亲情，还有永恒浪漫的感觉。周耀辉的词写得诗意又深刻，谁陪我做执迷的鲸鱼，谁陪我建永恒的故居，一转身可以归去，我要找的一种感觉叫属于。 谁陪我做执迷的鲸鱼，在人海中游来游去，说自己的言语。谁陪我建永恒的故居，在岁月中跑来跑去，太容易疲倦，一转身可以归去，我要找的一种感觉叫属于。有没有春花秋月，小城落雪不会散去，有没有习惯上门一躺下来不再离去，有没给我美丽的道具。 在奔波中，什么不是一刹那的玩具？是否还有永恒的乐趣？在岁月中，就算最后只能够沉默，一辈子没有恐惧。我要找的一种感觉叫属于，有没有春花秋月夏蝉都是不会散去，有没有一关生门一躺下来不再离去，有没有爱看的天爱他的你，我爱着的你被我美丽的老去，谁叫我很清楚， 如果说老伴是要终其一生的感情才可以换来的称呼，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赖伟峰《最差不过是孤独》，则是具体到某一种感情、某一段人生的想法。这不是一种单身的状态，而是另外的一种忠贞不渝。反正最差也不过是孤独，总好过和另一个他相处。接下来这样一首歌的歌名就非常有哲理味，很有高级感，传达出来的理念也是非常的高深莫测。做一辈子的音乐，所有的歌也装不下一块硬盘，如同悲伤被下载两次，解开压缩记忆就满了。那这首歌很能引出思考，或许你会想不太明白，很深奥的一首歌，做今天节目的 ending， 歌曲当中的哲学面或者就是这样吧。我们听到的是陈珊妮2015年专辑同名主打，她和林宥嘉合唱的《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 一个人去的旅行，一个人看的电影，总循环着一首歌，一个人听。一个人做的决定，不必再和谁说明，然后一个人反省。一个人没什么不能征服，反正最差也不过是孤独，总好过和另一个他相处。一个人会有点苦，但不辜负，有些事 歌一号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新歌二号萧亚轩，五五五。 想整个紧紧抱着。 新歌三号袁娅维，飞讯王嘉尔 ，Lucky Rain。